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睇《移民台湾 GPS》呢个节目，我是主持人杰拉德， 系我是郑涛嚟， 仲有另一位， 大家好，我是神秘嘅老温 啊，系而家自己揾神秘啊，咁啊，我哋继续讲下移民台湾嘅嘢啦，即系近年香港人移民台湾热潮啦，咁咪讲下翻我哋少少故事先啦，然后逐样教大家点样移民啦，或者参考翻啲嘢啦，咁其实点解？但当年我上一集讲过，我哋系读书噶，读完书之后其实 即系点解？读书嘅过程故事应该唔使讲， 读书过程唔讲啦，读书过程应该留翻喺陶阿伯讲嗰度讲吓。咁、读完书之后咧，其实大家点解会谂到话打老湾就基本上冇点走啊？因为中意呢度，点解你会中意呢度啦？咁、我同你都翻嚟，你都八年啦，咁点解八年前你会再翻嚟咧？咁呢个今集讲下咯。咁、依然系啊，乜都识嘅老湾先啦。 又系我。 你最落嚟嘛？ 咁我就 读完书啦，咁啊， 即系读完书毕业之后啦，咁就点解我拣即系台湾留翻喺度？咁其实我哋好似大部分即系读完书嘅同学都系翻去比较多啲， 大部分走晒咯， 系 应该有八成都系翻香港。 另外嗰一成系因为依要搵咗个老婆， 可以咁。 我有啲同学同学长都系， 亦都有系 系啦，啲人唉。 亦都有啲唔係嘅，有啲就係過咗嚟，即係好鍾意呢個地方，好即係好享受呢啲咁嘅環境。咁、尤其是我就係咁嘅人， 講你先啦，唔好講人哋啦。 所以係啦，咁即係當其時真係少數。 即係你鍾意呢度啲咩呢？ 老人留低嘅我啊，其實我啱啱即係講翻起我揀學校嗰陣時咧，就揀之前咧，我係每個地方嘅學校都睇過嘅，即係揀環境嘅。 同我一齊， 係啦，嗰陣時同你一齊嘅。咁啊，由台北幾間學校揀到台中嘅幾間學校，跟住台 有高雄啊， 高雄去完啦，最後揀咗台中東海大學，因為個環境真係靚到咧，噔一聲嘅真係，即係環境優美啦，各樣啦。嗰陣時我已經發現咧，就係台中氣候好，學校靚啦，加上路又闊落。 嗰陣時又冇霧霾啦， 乜都冇，好靚嘅，好少落雨嘅，日日天晴嘅，好舒服。冬天又唔凍， 啲女仔特別靚， 熱天又唔太熱， 又著得少。 啲女仔特別靚，少就唔少，高雄少啲，你嗰邊台南少。 台南嗰啲直情係 bikini 咁啫。 唔係咯， 咁我講翻即係當其時，其實第一點就係成個環境氣候咧係我覺得好正嘅。嗰陣時我讀落咗之後咧，其實未畢業之前我已經講過要留低嘅啦，就冇諗過翻香港，因為呢、这個地方太正啦，即係第一環境好啦，各樣。第二，我接觸嘅台灣人，因為我本身係比個性可能開即係開朗啲啦，成日會留人傾偈， 主動啲啊， 係啊。咁啊，咁我讀書期間，我哋咪有打工咁樣噶嘛，可能出去出邊咁啊，接觸啲由台灣同學啊各樣咧。我覺得台灣人真係太 nice 啊，有少多嘢， 好友善， 好友善啊。 有時友善到係你驚嗰啲。如果 咁未到自己有啲驚，可能有啲問題啫。我啲係好正常嘅，但係就係真係 聽緊道理，唔使急。 即係同我香港接觸嘅人係兩回事嚟，即係同我去其他地方一樣。即係佢係好友善對待你，同埋尤其是嗰陣時，佢接觸香港人又少咧。喺班上面會覺得好好奇，我你香港人，我話香港嘅話，我中意睇咩嘅喎？小李飛刀嘅喎，上海灘嘅喎， 楚留香， 楚留香。 係啊，咁啊，每次唱下佢屋企，喂，唱一首上海灘嚟聽下咁樣，次次都係咁 嘅。即係佢覺得所有香港人都識唱上海灘嘅， 佢好向往香港嘅。 係 咁當其時，因為好多男生要當兵啦，即係讀書就要當兵啊，女生好少出國嘅，其實即係比較封閉啲嘅嗰陣時代。咁啊，對我哋好好奇。講真，嗰陣時我當香港人咧係好有優勢嘅。即係你 係啊，真係有優越感， 入個圈添啦， 真係噶，真係噶。所以我覺得當其時我留低就係因為種種原因，就係氣候啦、環境啦、人接觸啦，又感覺有少少優勢。咁我覺得咁啊，讀完書其實呢個文憑翻香港其實唔係咁大作用，但係你留喺台灣係好有用，因為台灣係承認噶嘛。加上我哋讀嗰間學校，其實學歷都唔差嘅，喺私立嚟講算 OK 嘅。 當年嘅大學學歷係比較 係啦， 吃香嘅，唔似而家噶。 咁跟當然係再加上嗰陣時識咗傑大，因為我哋同房噶嘛，嗰陣時喺台灣。咁你成日講解好多台灣嘅嘢俾我知啦。 因為咁叻咁樣， 我開頭我真係唔了解台灣嘅。你話台灣咩 GDP 好強勁啊，動力儲備勁啊，科技勁啊，其實都係你當其時話俾我聽嘅。 我嗰陣時啱啱嚟咧，真係想攞個文憑，讀個書有興趣咁就得噶啦，平平地。但係讀落之後，再對台灣更加了解多啲之後咧，我覺得係值得留低嘅嗰陣時。係噶，你嗰陣時第一個你講話，喂，我哋臨口去咩長庚醫院食飯，哇，幾先進啊，全部用電腦化嗰樣乜嘢嘅咩咩咩，我先知道呢樣嘢，你明唔明啊？ 咁咪係香港嗰陣時未有啫。 唔係香港好落後嘅，香港嗰陣時係你去啲診所寫噶嘛，全部抄一沓沓嗰啲。 超級市場買一仲要打，極喺度全部篤噶啦已經。 啊！但係呢度咧，淨係醫院都搞到哇，啲印嘢嘅咁樣，跟住哇好多嘢。 不過啲留翻我哋黑白講先講啦，以前台灣 呢個都係因為我見到咁多種種嘅因素，覺得台灣好有發展潛力嘅，其實。 即係當年。 係啦，咁就決定留低啦。咁啊留低之後就。其实我系留低之后先即系结婚生仔啦，个样就陆陆续续咁样嚟咯。咁呢个系我嘅故事啦，留低嘅原因啦。 咁郑汤嚟咧，点解你会走咧？ 点解会走啊？ 先讲咗你 走系走嚟咗香港， 读完书点解会走咧？ 读完书嗰阵时都系因为我读工科啊嘛。咁嗰阵时通常我喺南部读书咧，通常啲人就揾工向北啦，即系北部嘅机会多啲嘅。咁我嗰阵时谂，如果去台北嘅，咁不如翻香港啦。咁都系大城市啫，咁样，咁即系嗰阵时，即系冇话特别话要嚟呢度，因为其实我嗰阵喺呢度又冇识过啲女性朋友啊，咁嗰啲女朋友嗰啲， 同班同学都有啊， 有嗰啲都系朋友，因为其实同班同学，我哋系和尚子学校嚟嘅，全家学校系11个男对一个女嘅，冇女仔嘅， 工科啊， 工科嘅，唔系成间学校都系工科嘅。咁我因为我哋大学毕业咧，其他嗰啲嘅同学就上咗研究所嘅。咁我冇读研究所啦，系嘛？咁就佢哋读完之后仲要当兵，跟住其实根本佢哋再去投入社会做嘢咧，已经可能系4年之后嘅事嘅。咁我哋即系我哋读完大学，通常读完大学就都唔会留低再读上去啦。咁啊，就决定走定留啦，咁样。咁就有啲同学啊，佢哋都会留一年做嘢。 咁点解你要走咧？ 咁。咁啊，读完我都话读工科，咁我唔谂住上去台北做嘢啦，咁我就翻咗香港，同埋屋企人喺香港， 就翻我发展啦， 系翻屋企发展。 但香港对工科都唔系咁需求咁大。 后期咯，后期就某原因，全部嘅工业都去晒大陆啦，咁呢啲中间就唔讲啦， 唔使讲啦，系啦，咁啊， 咁之后翻嚟咧，咁就系因为大陆嘅工业或者工厂咧转型啊，你越。我哋香港港資咧就唔想你再，我哋感覺係唔想你再繼續留低喺大陸做嘢。我哋啲中層嘅管理型咧就越做越辛苦，又待遇又冇10年前、20年前咁好啊。咁啊， 即係成 同埋自己遇咗啲唔開心嘅嘢啦。咁啊，其實不嬲每年嗰陣時，每年都有翻嚟探啲台灣朋友。咁台灣人點解又翻嚟？係因為我不嬲覺得台灣喺讀書嗰個時期，俾我印象係非常之好嘅。就所以我觉得，唉，咁我留喺香港系冇发展嘅，大陆只会越嚟越北。即系你，我见过份工系吉林嘅，你要唔要去啊？ 吉林 系啊，即系8个台湾心。咁我不如我再东 北妹正喎、 啊。诶、這个第二次讲，第二个节目讲。 又食人心又东北妹 流鼻血喎、啊，大佬。咁啊，就有同學就話， 即係變咗香港冇生存空間， 冇啊！對我嚟講冇啊，我冇喺香港打過工啊，冇咁幸福。咁啊，同台灣嘅朋友話，不如你過嚟啊！其實你話我你又有大陸嘅工廠管理 嘅經驗， 兩岸三地都有嘅特殊位置，你喺台灣嘅好吃香嘅，其實因為又有外國人嘅視野，呢樣嘢係依幾年嘅台灣。 最缺乏噶啦！ 依幾年嘅台灣係最缺乏嘅，咁樣就 因為台商都想大陸投， 係啦，咁啊過嚟發展，咁啊嗰陣時就過嚟，過嚟就一嚟到就先做個喺間顧問公司做顧問先嘅，基本上就係咁過嚟，直到今日8年啦，咁樣眨下眼。 咁啊，同我讲翻少少古仔啦，同大家 share 翻啦。咁其实我同老温都差唔多嘅，因为我哋同侨大同房啦，跟住大学同一间啦，咁。都系中意台中啦，咁啊同郑汤嚟有少少唔同嘅。我读完书要走咧，其实都系因为反而同郑汤嚟相反，我哋因为识咗个女仔先要走，因为 最债咁 就分咗啦咁啦。 哦， 即系走嗰阵分咗嘛 ，hurt 到佢嘅心 ，hurt 到啊！我仲记得我走嗰阵，我系讲嗰句说话嘅，我永远都唔会再翻嚟呢个地方。 呢啲高质素嘅人咧，就系讲一套， 所以几适合做一套， 讲一套做一套。 咁其实真系翻咗去香港发展啦，咁其实都同长头都有啲似嘅，我都其实都北上噶啦，都系我都系台商厂度做噶嘛，长住大陆喺大陆住咗好多年添啊。咁啊，基本上全中国除咗咩新疆、西藏之外，我都去齐咁滞噶啦。咁啊，大陆嗰啲唔讲啦，咁啊，跟住十几年前啦，即系其实我 keep 住同阿老温联络嘅，阿老温年年都翻港，或者我来唔来都嚟台湾搵下佢咁啦。咁有一次我偶然之下一个餐厅食下锯扒，咁啊讲下，老温叫我翻嚟台湾发展嘅。我唔記得咗嗰陣時係咪因為香港覺得唔開心定點啦，因為覺得香港冇乜前途， 啊、 除咗炒賣之外乜都冇、因為我都係做廠㗎嘛，我都係做 trading 啊嗰啲嘢，其實發覺啲廠全部北上啊，同埋出一個國家嘅經濟其實係貿易係好重要㗎嘛、香港竟然係唔重視呢樣嘢嘅，亦都唔重視製造業嘅，咁其實喺我其實睇啊，唔係同大家拗啊，你可以有你嘅睇法啊。一个唔重视制造业、唔重视贸易嘅地方咧，一定唔会有未来嘅。 唔重视李嘉诚口中嗰种实业啊， 系啦，即系净系识炒卖咧，就一定唔会有将来。 炒卖啊，服务业啊， 咁嗰阵时萌生去意啦，咁就加上老温又讲下，咁我话你又睇到老温屋企个，哇，成千几尺，咁、鬼靓嘅。 千几啊？点知千几啊？ 嗰阵时啊，十几年前啊， 佢其中一间最细嗰层楼。 十几年前，十几年前佢仲未好发。咁我但系嗰间屋虽然系麻麻地嘅，当即系而家睇翻麻麻地啦，但系当年我觉得哇， 系， 即系我觉得其实 厕所 即系我心谂啦吓，其实我都唔系渣个老温好多啫，但系点解佢咁叻嘅可以做到咁？跟住老温有讲嘅，即系台湾机会多啦，系嘛，即系发展嘅。咁我咪十几年前重返呢度再发展咯。其实我不嬲都同阿老温一样，都好中意呢度噶啦，台中啊，咩天气啊，嗰啲乜乜咁都中意。 中间过程都成日翻，成日嚟台湾噶啦， 系咯， 玩啊又好，做嘢你都嚟台湾去 出下差咁啦，有阵时 你都搵资料噶，嗰阵时。一晚去幾間茶藝館啊咁啊嘛， 嗰啲魚嘢又講翻出嚟， 即係你都念念不忘嘅。 黑白講啦， 一黑白講要講講幾句啦。因為嗰陣時我喺大陸開咗間茶館，咁我開之前就嚟攞下料咁咯。咁當然係好快就執咗啦，喺大陸我有技能化啦。 咁其實你當其時開茶藝館都係因為同台灣有連結先諗到開嘅啫，係咪先？即係你中間過程都成日嚟台灣，都已經。唔会好排斥台湾噶啦，其实 头先所讲啦，八六年到开始注意呢个地方嘛，因为咩外汇储备啊，咁跟住嚟读书，其实咁多年我都系好留意台湾嘅政治啊、经济啊，咁其实八十年代、九十年代，其实台湾系发展得相当蓬勃嘅， 非常强劲啦， 啊非常好啦，咁啊个好多好先进啦，冇见过啦，咁啲有机会喺黑白讲再分享啦，呢度同移民台湾无关啦。咁总之简单讲啦，喺生活上面台湾就好舒服嘅，好正嘅。不过我记得老温讲嗰句嘢嘅，因为我有时过嚟 keep 住嚟睇噶嘛，咁啊次佢一开咗间咩广三崇光、跟住再嚟又以后咩新光三耀，即系越嚟越发展啊。咁啊， 大城市要嘅有嘅嘢， 即系好多嘢发展噶。阿老温仲话 系啊。 自从我离开咗台中之后，台中就欣欣向荣啦，咁 砰砰声，你唔喺度搞乱事咧，真系砰砰声。唔系嗰阵时，我唔知道你记唔记得，你成日嚟嗰阵时咧，我都话过俾你听噶。你望出去个天际线咧，系好多嗰啲即系吊嗰啲叫咩啊？天车咧起楼嗰啲嘢，喺、一扎嘅，好似大陆咁样嘅 天 台中， 即系周围发展紧。 系啊， 而家都好多，其实 而家少好多， 而家起多都。起完之后冇人住， 已经少好多啦。而家起咗楼噶啦，以前唔系一支支咁样，佢天平喺度吊嘢咧，好似大陆嘅嗰阵时系台中发展得好强劲 嗰阵时白猛声嘛，咁啊，所以我同阿老温都一样嘅，都好中意台中。咁啊，十几年前咁，我见到老温生活得咁惬意咁样， 系惬意嘅，真系。 喂，咁我喺香港咁辛苦，都唔知为乜咁，日日都戆夸夸咁样，不如。又覺得香港冇乜前途咯。經過沙士嗰疫之後，我自己喺香港都做生意噶嘛。我間公司喺沙士嗰陣執笠嘅，都要多謝香港政府啦。 香港政府正啦，又係一個嗰句講一套做一套。我都唔知賴過幾多鑊嘢啊，因為佢 賴衣服， 所以真係勁失望啊。 跟住咪 所以過嚟， 開始咪萌生去意咁啊，跟住都要諗嚟做乜嘢㗎。其實呢啲我哋都呢個節目會講嘅，例如做咩生意啊。咁、都同阿老温傾過好幾次㗎啦。咁咪後期就不如話做翻我自己興趣啊，做足球啊咁、樣，跟住嗰幾年都不斷揾資料咯。即係究竟我點樣開始啊？咁其實我同大家一樣，唯一係多你哋一張身份證嘅啫。但係你哋其實你哋有投資移民一年之後，你哋都有啦。之後做咩生意其實先係重點啊！ 我哋都冇咁多資金啊， 我冇錢添啊！ 同埋用咩態度去面對台灣嘅社會啊？對人嘅 對人啊，最緊要對人 或者工作上啊，或者投資你啲 點樣融合呢個社會、 啊？咁我譬如我自己嚟都係攞少少錢過去啊，問下老温借大狗啊，咁樣先可以有咁嘅收入 一兩億。 系，即系之后我哋慢慢再分享翻移民台湾要面对嘅仲有其他问题啊，咁或者邀请翻移民顾问上嚟同大家倾下嘢咁样咯。 阿老温好帮人噶，一两亿做应该可以 排住队 倾嘅，倾倾嘅， 杰大帮人多啲。 攞个身份证签个名可以借钱噶嘛？ 开银行 攞个身份证就可以。 不过讲真嗰最后一句啦，其实我哋代表咗就系、我系。当初中意台湾一直留落嚟嘅，咁你哋都代表就 系、 我系嚟咗 台湾 嘅，中意台湾嘅，但系又翻咗去，跟住遇到啲唔如意，跟住又 再翻。 系其实好代表好多而家移民嚟香，即系香港移民过嚟嘅人好多。 但系重点系我哋都系中意台湾。 系啦， 呢、 這个系中意台湾过嚟嘅。 好啦，咁下集再倾其他嘅移民台湾注意嘅嘢啦。OK， 拜拜。